钱在那南京买个官做，您说王大姐呀，她是稳稳当当啊，就做了这个官娘喽。张廷秀也上南京去赶考，一去这个六年呐，他也老没有还乡。我们祥二哥呀，去上这么一天呐，我在墙上画上一个道。去了这个两天呐，我把道儿成了双。也不知道二哥哥你去了多少日，横又三竖又四，把那道画满了墙。我们想二哥呢，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，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。什么叫做饭，哪个叫做汤啊，饿得我们前心啊就贴在了后腔喽。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杵的拐棍儿？这位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儿，手儿就得扶着墙。枪打着我的精神呐、啊，我们走了两步，哎呦，可不好嘞。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，嘿，还撕坏了我的衣裳。 善恶来查。 王二姐儿，她还真有点少林寺的功夫啊！穿宅过院来得快，那不是花园是什么？低头就把这花园进，抬头瞧见我的丈二哥，一把手拉住了张家的老二，我的二哥。 好，刚才是魏喜奎先生演唱的。